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接下来呢，要来听另外一位当红的歌手了，他是那英。现在呢，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的选秀评委席上面。而事实上呢，那英能够今天的人气呢，真的是自己一路闯荡过来的。在1997年的6月份，他签约了 EMI 百代唱片，然后在第二年的春节就和王菲演唱了《相约1998》，随即呢，这首歌在大陆地区走红了。而在1998年的4月份，他就推出了加入百代唱片之后的首张国语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当时是全球发行，亚洲地区的专辑销量累计超过了200万张，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了。我们来听听这张超级经典的《征服》专辑当中这首有点弗拉明哥风格的作品《放手》。 你的爱像把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太放纵，先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怨，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梦，恨的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消磨。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而是爱的梦，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 昨日依然缤纷着。

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河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今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可惜都是你给我的无尽独行。爱在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熊的秘密，看看你又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放在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无尽用力，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刻破你的掌你的心。放在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是只有血的秘密，看看你也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爱在你的掌心，握紧我的爱情，不要无尽用力，这样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这样为我痛破碎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无印良品的歌《掌心》，雷克斯今天跟你说到这个航空公司要向商务舱的旅客提供更多的服务了，看起来航空公司就像是把本该花在经济舱旅客身上的钱都转移到了商务舱旅客身上，而事实上这么说并不是不可以，因为这完全符合了航空公司的利益。商务舱呢，的确就是航空公司最大的利润来源之一，给商务舱提供更好的服务已经成为了航空公司彼此竞争希望能让自己的品牌脱颖而出的基本手段了。而商务舱、头等舱的一些奢侈座椅的花费呢，会在50,000到50,000美元之间。国外很多家航空公司都在争相给商旅客提供这些奢侈豪华的服务。哎呀，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样的服务呢？不过雷克斯想说，我做不起呀。 小小的战斗力可以翻越几个桥，小小的一颗心可以承载多少头。小小的这双手可以握住什么梦，小小的鞋去一个口，小心的向前走，我走不到海边，看浪花翩翩，我在我小小的世界哼着歌，抬起头像太阳，星星的

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从不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期许，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你说我太孩子气，总不懂照顾一颗纤细的心，其实我一直很用心，只是没有说明，未来蓝图在心里。哦，你常说我太实际，不懂表达心中浪漫的情绪，其实我只是很小心，为爱你而准备，直到眼前一切就绪。哦，只有为你，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寸步不离。哦，只有为你，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哦，只有为你。 的歌只有为你。卡塔尔航空呢，就在三年内联合设计公司设计了最新的 Q-Suit 产品，可以让面对面坐的四个人将座椅调整成一个四个人的私人空间。新型的四人座椅所占的空间和过去一样，很多人都曾经幻想能够坐在一起的人面对面打牌或者面对面的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不过为此你可能要支付更多的费用。飞机上面一个小的设计小的改动，其实需要花费大动作来设计，即使只加一个阅读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灯呢，就需要经过无数的测试和认证，包括一个全方位的飞机坠落实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推出这种奢侈的座椅，足见他们在这上面花了多少钱，而这些钱最终都将落到消费者的头上。 多年以后你回到我身边，

给我几个印度，做法你没拿送你背包。你说我爱完了，因为我才完了 baby、oh, oh, oh, oh, oh, baby no my love is true。给我几个音符，做法你会拿送你背动。你说我还完了，因为我在完了 baby oh, oh, oh, oh, yeah, baby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baby you know my love is true 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雷克斯要来跟你听听，这是梁静茹的新歌《蜜果》。有人说梁静茹的歌总是悠悠的、傻傻的，带着甜味的爱情，而最终听完你会悄悄的流下眼泪。这就是梁静茹一贯以来的演唱的风格，它会让你落泪，也会让你开心，因为她是一个治愈系的女歌手。这首《蜜果》呢，也是电影《蜜果》的主题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忘记从那天起认识了你，相亲相爱也相互嫌弃，遇到困难总是第一个想到你，也只有你可以惹我生气。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靠近阳光和空气，有种怦然心动叫做命中注定，有种地久天长叫守口如瓶。那年春天我只想一个秘密，发了芽占据心里每一寸土地，不懂爱情的年纪，相信遇见就是最好的运气。那年秋天我藏好一个秘密，结成果挂满整整懵懂的四季，在春寻觅冬的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也许可以笑着说一句喜欢你，对不起没关系。太熟悉所以忘记了距离，爱要有缝隙靠近阳光和空气，有种怦然心动叫做命中注定，有种地久天长叫做 是一天，就是最好的运气。那年秋天，我藏好一个秘密，结成果果，满身长懵懂的四季，在春卷里暖的眼睛，就算全世界都已看穿我的心，就算这辈子你都不会懂我的秘密，只有你决定。对不起，没关系，谢谢你。 现在是12:21。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和圣公为你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大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在七夕，香油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迟志亮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萧亚轩的歌突然想起你。雷克斯说到了黄焖鸡米饭要在国外开店了，第一轮的加盟门槛和较快的回本时间呢，是黄焖鸡米饭在全国急速扩张的原因，而事实上呢，外卖呢是黄焖鸡崛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